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三月二十七号嘅早上，今日老马诞辰，小弟小张张喺度祝佢长命百岁，有咁耐玩咁耐。 好啦，咁喺呢一度嘅话咧。等我睇一睇，我今日俾咗佢个祝福先。我一早起身嗰阵时候咧，我 send 咗有个 WhatsApp 俾佢。好，系啦，咁我写咩我就唔讲啦。跟住佢就话：衷心、衷心、衷心感谢你嘅祝福，同贺同喜，我们一起努力。妈耶神 ，Happy Birthday！ 我系小欣欣啊， 系啊， 我系小欣欣， 冇错。 好啦，我一定系呢一首歌啦，系佢噶啦。 YMCA 非常好啊，马爷主题曲， 保持青春啊， 日日都是年轻人啊，是不是啊？ 系， 冇错，听住呢个风骚爆人，日日心境开朗，青春常驻啊！今日多谢我哋监制小欣欣吓，粉墨登场，同我咧就系主持三小时节目集，叫做《风骚快活人》 啦。Yeah！ 早上十点十六分，廿一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4%。听嘅就系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日多云啦，早晚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首先亦都系一个实习生啊，进入呢一个第二回合，另一位嘅同学仔挑战，亦都系中医取上。当然仲有客家婆来了，稍后出现嘅。YMC 俾送俾今日，有人问我几多岁？呢个真系唔知道啊！呢个吓， 我啲系啊，我啲系啊， 你会唔会？ 系啊。 恭喜你啊，开心开心 开心。八分啊！我哋今日咧监制小欣欣一齐做我哋节目啦，点啊心情点样样啊？其实 开心嘅， 你惯啦， 系 啊，上个礼拜有两日， 系啊， 今个礼拜又 买嘢俾个机会我， 多谢晒啊，真系，系啊，佢死都肯翻嚟啊，今日，系啊，佢话费事我同佢庆祝我， 我哋咪听日同佢庆祝， 佢怕丑， 我觉得佢系反话，你明唔明啊？佢系惊我哋唔同佢庆祝， 其实想， 其实系想，跟住就觉得欲拒还迎，你明唔明啊？就做啲嘢咁样，咁跟住话你听日咪又系翻嚟，咪又系人同你庆祝， 冇错冇错。 你咪一样收到上面就全台都系你生日噶，又唔差，又摆喺度笃眼笃鼻。 呢啲少女心态，系啊，欲拒还迎 啊，系啊系啊，又唔敢又唔敢话丑咁样，即系要有啲矜持啊。 冇错啦， 你都唔好庆祝得唔得？又唔会。 佢咁嘅样仲矜持，仲乜啦？算罢啦。 不过少女咧有啲矜持嘅，咁有时咧女仔嘅性格咧，男仔要去学识捉摸咧咁样样。欣欣咧。比较感觉咧，都一个咧好烫贴嘅老公嚟嘅，有咪咁？ 你系 嘅，如果用烫贴嚟形容，即系贴住嗰个太太。 但 系 对方亦都要好大方， 系 啦，即系你嘅太太亦都要好大方先得。因为其实就太过 太多女性喺身边， 真诚去对。我觉得，因为你系有嗰句讲嗰句噶嘛，有时有啲位我会觉得，哇，你咁得嘅你，即系一句踢埋去咁样，即系如果对方少少幽默感嘅话咧，系会嬲噶，系啊。我覺得啦， 冇錯啦。咁啊，點樣為之最好咧？好難講一個定義嘅，即係無論係男朋友或者係老公都好啦。即 係 咩叫最好咧？嚇， 冇最好啊！ 有個女仔喺個討論區咧，佢寫咗，佢話佢覺得佢男朋友咧，佢呢個形容詞咧，我都係非常之好笑嘅，係教科書式嘅男朋友啊！即係好似一個教科書啊，明唔明咩啊？ 即係所有嘢都 有板有眼， 界定book，即係你所有男人咧。即差唔多，總之斯零啦，即係總之佢 跟佢學就啱啦。 係跟佢學就啱啦。 男友界嘅天花板係嘛？ 男友界天花板係咪㗎？會冧嘅咩？天花板有時 可能係假天花咧。 咁我就問下 Otto 啦。嗱，首先咧，即係我都要問下我自己嘅。咁佢以下咧就講佢男朋友有嘅優點啦嚇。第一樣。每次自己化妝，每一個女仔化妝咧都有唔同嘅時間嘅，即係時間意思就係長度啊。有啲可能可長可短嘅。 化咩妝啦？ 睇下佢嗰 晚妝同埋朝頭 盛裝， 冇錯啦， 喬裝定係日常嘅。 同埋睇佢嗰日去邊度見邊個， 係啦。 有啲如果佢覺得嗰係重要場合，哇！你真係有排等啦， 最勁可以三四個鐘啊！同你講，仲整埋頭噶嘛？唔通你淨係化個樣咩？傻佬， 係啦。我想問咧，會唔會有時咧化完你唔中意抹咗佢再嚟過？ 梗係有試過啦。 呢個先係即係 你都睇見我啦，吹完個頭唔中意，洗個頭洗咗佢都係嘛？ 呢個先係最經典啊！洗咗佢再化過， 再化過係要噶。 你如果等佢，你唔係癲啊？佢咧嗱，佢呢個女仔就話：我好中意慢慢化妝嘅，有時唔滿意咧，我會不停改，所以我都覺得自己係好耐啦。佢都覺得自己好耐。男朋友從來冇試過催佢，仲話：咦，今日幾靚喎！有時仲話啊，點樣？其實點解化到呢個可以咁樣嘅？即係仲會問， 仲會有意見， 仲會問，係啊，仲要溝通嘅，即係 in action 啊嘛啦，啊呢個點樣化嘅？ 但呢啲要好小心喎，即係 你試過？ 唔係妝容上，因為我另一半就好少化妝嘅，係 咯， 佢真係唯一化妝就係結婚嗰日嘅， 咁係啊，慳好多時間， 真係好唔同樣，佢化妝同唔化妝。 但我身邊有啲朋友試過，真係可能對另一半嗰啲妝容上面或者儀容上面有啲意見咧，哇！你真係要好小心， 積極嘅意見咪得咯，讚咪得咯。 試過咩？試過發生啲咩事？ 唔係就係即係講錯嘢或者另一半就。同意咯， 你讚佢啦。如果你讚佢， 讚佢 OK 嘅。 讚佢通常好少唔 同意 嘅。 但係你知男仔通常都係即係未必係。 係你哋又開口及著你嘅。 係啊，有時咧硬係講 或者讚錯啲地方係啦，即係佢可能係即係話歪咗，因為佢講總之係唔啱啦，唔啱聽。 調味係咪畫粗啲啲好啲咧？係 啊 係 啊係啊， 係咪粗得滯咧？ 咁你就唔係讚佢啦，你係挑剔緊佢嘛？嗰啲就 可能都係讚，不過佢聽落去就係挑剔。 係啊，通常下一句就係你識咩啊？ 係識咩啊？係 啊， 係 啊， 係咁樣。所以要好少。 小心啊！ 咁派人咩？ 如果出去玩，譬如意思就旅行啦吓，咁男朋友会精心挑选酒店，处理所有之前嘅细节，同埋咧嗱，呢、這个都即系唔出奇啦。男朋友应该都会做 book 房嗰个啦，系咪先？入到房第一样嘢，第一样你知唔知道做咩咧？ 帮佢攞行李 唔系，一定系呢个，系主动清洁房间设施啊！ 哇， 第一时间用热水煲一次个水煲先，用湿纸巾抹晒所有马桶先。 吓，我冇见过啲咁嘅人 咯， 咪教科书式咯，用湿纸巾、消毒纸巾抹晒所有即系要接触嘅，譬如马桶啊、浴缸啊、洗手盘啊，抹晒先，干净啊， 先 系啦，咁样 可以安心使用啦， 系安心使用啦，系啦，咁样咁咧，平时出街 咧，自己使唔使啊？由头到尾买一次嘅就可以 浸一浸先， 咁啊，少量会做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抹到好似即系全屋抹晒，我又唔会咯。即系你轻轻抹下啲煲下啲台面啊，抹下台面啊， 整屋抹下台咯。即系个水煲，睇下你用唔？ 你会唔会男 人？我唔会啊， 你都唔会， 佢唔会噶， 你都唔。 但 系 佢精心去， 但你会唔会想你嘅另一半系咁？ 我唔会想佢咁屙个，即系其实有时我觉得要有个限制，你又唔可以乜嘢都好似靠晒佢咁样，你跛嘅咩？系咪先？ 有啲嘢需要自己做， 有啲可以自己做翻噶嘛，清洁呢啲嘢。 咁同埋咧，女仔咧，佢就话啦，自己体力咧系即系比较差。平日外出行咗一阵之后咧，就会要唞啦。咁我一话攰咧，男嘅即刻就会揾空位，嗰边嗰边嗰边有一长凳，诶嗰边嗰边啊，即系咁咯，即系主动帮佢揾一个 坐坐坐，即系好体贴地已经稳定晒， 系啦，同埋咧， 有任何需要嘅话，佢即刻使命必达咯。 系啦，身边一定会带咗啲糖啦，或者一樽水啦，等等啦， 纸巾啦， 系啦系啦，同埋仲呢一最后呢一样嘢，唔系最后，即系呢一样嘢仲会最犀利点咧？企喺个面前，因为惊人撞到佢。即系好似嗰啲 bodyguard 咁咧， 点样行路啊？ 其实我想问嘅就系呢一位女士系咪唔舒服噶？即系其实佢系应该似系嗰啲嗬，即系其实身有系啊有一啲顽疾，但系佢就系佢仍然真系好中意咁样享受自己嘅人生嘅。但系佢个男朋友就会陪住佢天涯海角都会去，系咪似呢啲故事啊？ 系，但系即系我见过一啲咧，反而系嫌个男伴太黐身啊。 系啊， 即系唔好黐得咁埋啦，咁样帮佢攞袋啊嗰啲，我袋都自己拎咯。 我中意獨立啲，系啊。 咁同埋呢個女仔咧，嗱女仔我唔知係咪會咁嘅性格咧，佢係經常會帶漏嘢嘅，尤其女仔啲包包好多嘢噶嘛，裏邊係嘛，由化妝品啊到一啲文具啊或者總咩都有啦。 多嘢咪就因為驚帶漏嘢咯。 係啦，佢話每次我帶乜嘢咧，佢都比較更清楚。帶漏嘢咧，佢一定會幫我攞翻咁樣，即係差唔多我袋有啲咩咧，佢係熟過我。 嗱，我睇我觀察身邊嘅人咧，通常都係個男仔帶漏嘢， 冇錯，倒翻轉啊嘛， 個包包裡面乜嘢都有。保袋里面 系啦，系叮当嘅保袋嚟噶嘛，咪指甲钳有，系啊，意思路又想有， 苏跑都有， 冇错，系啦，整餐咁有就，又有啲胶布，多数都系咁噶嘛。 嗯，我再谂啲人咧，就摆之后，啲人留言就话你会唔会觉得你太懒咧？ 佢呢个系咪幻想出嚟嘅男朋友？ 系咯，我都觉得系，其实幻想嘅男朋友，定系其实冇嘅，佢身份调转啫嘛。我觉得佢就系每一对都系咁样嘅，一个凹一个凸嘅，一个系咁阿哥嘅话，另外嗰个就一定系好懒散嘅，系咪啊？因为你一定要咁样先生存。到你两个人，如果唔系我你死十世噶啦， 系冇错。 所以我觉得佢冇乜问题嘅， 一 个愿打一个愿挨啫嘛， 系 啊 ，OK。 咁有啲女仔咧留言就话：我哋女仔唔需要人哋咁样服侍我哋， 我 哋自己要独立翻，唔好咩都靠人咁样咯。同埋调翻转啦，你为佢做嗰啲乜嘢咧？咁样，如果第时佢真系 touch wood 唔喺你身边啦，咁你点咧？点生存咧？你去街执个袋，你都 或者佢公干去三个礼拜咁样，你个三个礼拜点算？ 会噶会噶，即系你。唔好太過依賴人咯，有時我覺得咧，兩性嘅相處嘅話咧，應該係會比較即係公平一啲，會比較好啲， 同埋係揾到大家夾到嘅， 係啦，唔好一面倒咁樣嘅，就係話，總之佢若 做 曬你好，佢當曬你係公主或者當曬你係王子咁樣，我就叫係最幸福啊！我反而唔係覺得係咁，係啊，因為其實你當所有嘅嘢你都係要依靠佢嘅時候，即係正如頭先大家都喺度大家都講，如果你萬一冇咗佢嘅時候咧，你就 點算 咧？係 啊， 唔得嘅。 不過兩個人啱相識。有时你是未揣摩到是有时会踩中一些你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我记得那时候 读书嘅时候，即系读大学嘅时候咧，识咗个女仔啦咁样。咁有一次行街咧，佢点解你咁样嘅？我咩啊咁样？点解你要我企出边嘅？即系点解你唔企 马路嘅时候？ 即系喺街行，点解你唔系企马路嗰边嘅？咁会点啊？企马路点啊？咁如果有车撞埋嚟，咪撞到我先咯？如果而家咁样，即系 咁悲观嘅你嗰个朋友， 即系 好悲观。 我好唔识。 咁如果撞到你先， 冇谂到啫嘛。你真系纯粹， 但 系 你 会唔会谂 到一 样？我都唔会。 唔系，同埋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嘅话，真系如果飞来横祸嘅时候嘅话，即系你宁愿撞到佢咯。咁佢都可以嬲噶系嘛？咁你宁愿撞到个男仔都唔想撞到个女仔咯，咁你梗系谂过就唔好有啲咁嘅事发生啦，系嘛？ 嗰次之后我都有即系细心咁谂啊，其实安全感或者即系叫做保男仔保护女仔，系原来真系要无微不至，行街都要企马路出边啊！ 唔系噶，有时有啲嘢你真系觉得系好奇怪，好似我睇有一套电影嘅话咧，我觉得咧佢其实佢讲得好啱，就系有时有一啲嘢系细微到嘅，就系你自己冇谂过嘅，但系对方睇中咗你，佢中对你有少少意思啦。嗰啲嘢你一做中咗嘅话咧，就好似 kick 着咗个掣咁样。 系因为嗰啲嘢而心动。 系啦，讲紧一样嘢嘅啫，就系讲紧个男仔车个女仔去玩嗰阵时，真系啱啱开始嘅啫。点不知嘅就系个男仔上咗车嘅时候嘅话咧，个车系 lock 咗噶嘛 ，lock 咗嘅。咁跟住咧就系个男仔就见到佢上车嘅话，就只不过系轻轻咁样踏过去，佢就 pick 翻嗰个lock 咗嗰度锁 ，pick 翻个 开咗道门俾佢嘅啫。你上车啦，咁个女仔就心动啦。 其实照计呢样嘢好正常。 佢觉得佢好 gentleman 啊，其他啲人系唔会理佢嘅，即系其实除咗你使咩啫？ 其实其他人冇做，佢有做佢就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其实因为你中意佢啫，你中意佢，你咪会觉得嘅就佢只系做多一样嘢，佢就会觉得 其实就系等嗰一下啦，就等嗰一下， 就系嗰一下，佢就动心。 你要本身个好感都达到一定嘅程度，你先可以触发呢个心动嘅条件。 但系我又觉得佢写得几细致嘅，有时就系咁噶啦。你喜欢嘅就好少啲咁嘅嘢，就好喜欢。 我 问你拉拉凳都喜欢。 哎呀，我啱想问你，从来有冇帮你老婆拉凳？由相识到而家都冇啊！ 冇 啊！ 即系有啲传统世界里面所讲嘅风度咧，其实而家真系好少人会做噶啦，系咪？我估拉凳嚟， 唔关事嘅，唔关事 嘅。可能我哋又识于微时嘅，即系太细个就识，系啊，即系细细个已经即系打嚟打。 大家有默契，系啦，系咪？我觉得系中唔中意嘅咋，唔中意嘅你做乜都冇用。 如果我突然拉凳，佢就问我你做咩啊？你系咪 你咪有病？ 傻咗，唔发烧啊？ 系咯，所以唔好搞啦，唔做开嘅唔好突然间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小林制药说，已经有两个人或者因为服用旗下含红谷成分的保健品死亡，住院人数超过100人。小林制药早前通报，一个患者在服用红谷补充剂大约三年之后死于肾脏疾病。目前死者的死因和公司相关保健品的因果关系仍然调查中。本港卫生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相关产品不是本港注册药剂制品或者注册中成药。根据记录，现在香港一共有三款含有红谷作为有效成分的注册中成药。卫生署已经联络这些中成药的注册持有人，并且确认并非使用小林制药制造的红谷原料。卫生署亦都没有收到相关药品的不良反应报告。处方说，本港并没有含有红谷或者红谷米作为有效成分的注册药剂制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今个月有20艘来自世界各地的邮轮访港，提供33个航次和带来10万人次的邮轮旅客。今明两日一共有4艘邮轮同时过夜，分别停泊在启德和海运邮轮码头。 杨润雄朝早到启德邮轮码头观察，他接受现场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四艘邮轮将会为香港带来接近10,000个游客。他到场之后亦都有同游客倾谈，了解他们希望游览的地方，亦都向他们介绍艺术三月和香港的重要景点，希望他们有愉快的旅程。现场所见，无论巴士和的士的交通安排都能够照顾到旅客的需要。杨润雄在社交网页又说，艺术三月压轴活动巴塞尔艺术展将会在会展举行，听日起向公众开放到30号。九龙塘笔架山道发生命案，一个84岁的男子死亡，71岁女子昏迷，送到明爱医院，再转送马加烈医院救治，警方列作谋杀和企图自杀案处理。警方在凌晨4:30接获单位的外佣报案，到场之后发现一个女子受伤昏迷，手和颈部有伤痕，身旁有一把刀，单位里面一个男子被胶纸封住口鼻，现场证实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7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41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6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7蚊，升7.6；盈富基金16.82，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58.74，跌2.6；阿里巴巴69.1，跌2；友邦保险53.65，跌6；比亚迪股份212.6，跌3.4；美团93.05，跌3.5；小米集团15.04，跌2.6；新洲国际72蚊，升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51.83，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人民币7.227，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40,804点，升406点。港金报20,3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5.99美元，卖出2,17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奥运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月127号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月平石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月回旋处繁忙，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月福亨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和斜村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小世界衣服、 欧子林、 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比较、可乐山、百毒都不侵、 黎展锋， 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谂谂。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系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人同人的溝通呢，不要說拍拖啦，有時人同人只是說人同人，有時都有一些叫做喜好呢，你真的未必知道人哋會不喜歡你這樣做的。咁頭先呼應住呢，有男仔女仔，女仔就男朋友好好啦，對佢咁啦，咁可能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啦。咁另外討論區呢，個女仔呢就話最近呢認咗一個男仔，咁覺得佢樣嘢都好啦，外形好啦，同埋都幾斯文啦，又幾有禮貌。但是有一样嘢呢，佢就好唔鍾意啦。但呢一样嘢我睇完之后，喂，呢个真係唔係一件错事嚟㗎喎，咁样。咁而家大家冇用呢个叫做手机嘅软件通讯嘅，我哋叫 WhatsApp 啦。咁个男仔呢经常差唔多全部呢都係用录音嘅形式。每一次呢对一大段嘢啦，甚至讲一两句呢，听日食咩呀都录。咁佢覺得好煩啊，即係佢覺得 OK 咁樣都係用錄音。 佢話有時佢唔想 錄音冇問題， 唔想聽咁多錄音，所以覺得呢個男仔好有問題。咁啲人就話咁都有問題，其實你覺唔覺得你會？因為你可其實我自己咁睇咧，我覺得咁點解你唔好叫你唔叫佢唔好成日錄音咯？你可以出聲， 你想佢點啫？ 佢就覺得好煩。 俾文字你啊，定係打電話俾你啊，定係乜嘢啫？你咪同佢溝通咯。 係啦，我就點解有時 呢樣嘢唔係罪證 嚟？你唔中意咁你咪出聲咯，係咪啊？咁佢覺得好烦啊！迟啲咧，即系都可能都考虑咧，唔同佢一齐啦，即系唔再发展啦咁。 你如果因为咁少而你唔同佢喺埋一齐， 唔系，但 系 我 都 要俾 佢 知，真系要俾佢知嘅。 系啊， 但系咧呢个唔系净系男女朋友，即系可能我有啲朋 友 都系会介意，系成日用录音啊。因为我咧，譬如其实我咧， 你冇介意我噶，因为你唔系好中意录音噶。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因为你譬如通讯软件咧，你有时即系做紧嘢嘅时候，你都可以望手机嘅时候会望到啊嘛。咁譬如我开紧会，咁我开唔到你个即系30秒嘅錄音， 你又啱啊！唔知你開會噶嘛？ 係啦係啦，咁所以有時即係就咁睇文字，就好快可以得到個資訊，知道你想講乜嘢。 係啊， 咁所以如果事無大小都錄音嘅話咧，咁我心諗咁點解你唔打俾我先？ 係啦係啦，又或者點解唔打出嚟咧？你唔係唔識打字啊嘛？ 係啦，咁唔係話唔錄得音，通常譬如我真係要錄音俾朋友咁樣啦，我都會講翻個唔好意思，我懶打字。 係啊，我一定會加呢一句嘅， 同埋盡量咧我哋將所有嘢就係濃縮曬喺一個錄音裏面。 唔好即系可能五秒、 冇错冇错， 三秒、两秒咁样咯。 其实呢五秒、五秒、三秒、两秒嘅话，就算你 WhatsApp 两个字都好恨憎噶。以前有一个人系咁样噶， 即 系 一句 戒咗啦，最 一句句子拆开十 拆开几句，冇错啦，冇错。呢啲我都好猛噶，系啊，有冇啲就 系弹噶嘛个 notification？ 系啦，你其实喺度复紧佢嘅时候咧，佢又再问多过嚟，再问多过嚟，因为佢两个字、三个字佢好快啊嘛。咁啊，其实你去答紧佢第一个答案嘅时候，佢已经问咗你十个问题啦。我就好怕呢啲人咯。咁如果系咁，我就觉得啦，不如咁啦，我哋倾个电话。 系啦， 系啊，你方唔方便倾个电话？咁就会好好多啦。 所以用呢啲软件咧，原来都一种礼貌，或者大家咧互相系点样体谅人哋。我就觉得，如果头先柯婷讲个 case， 譬如佢不停咁录音咧，我就要打一行字就话我开紧会，可唔可以你都打字啊？ 系，我都会都会 啦，咁就好咯，系咪？ 系，如果系急事嘅话，即系你就。不如打字話俾我聽，大概咩事啦？ 係係係，啱嘅。同埋我覺得咧，就係錄音咧，會有啲時間會係留於。你講咗好多無無謂謂嘅嘢，你 因為要諗啊嘛， 係啦，你要喺度諗之餘嘅話，你好難。我就第一，我覺得係乜嘢？第二，我覺得咩？第三係咩？第四嘅答你第個問題，第五個問題係乜嘢？你唔會咁嘅，所以其實你會覺得嘅就係話，其實你喺一段錄音裏面，可能你會覺得真係要講俾我聽嘅嘢，其實 唔 係 好 多咯。打字你就有時你都會諗啊，會唔會覺得好長好深 咧？有時好猛嘅，即係改。譬如有時同啲朋友用通訊軟件講嘢啦，咁佢係慣咗錄音嘅。有時咧佢係其實真係你以為佢有咩講啦，原來佢係唔小心嗨到個錄音，聽個廿秒冇聲嘅咁，浪費咗廿秒。 我試過， 都試過。我心諗咩事啊？唔好試嗨到個掣咁樣。但係佢平時都有錄音嘅習慣啊嘛。咁你見到佢錄音，你就不假思索以為佢有啲咩講啦咁樣。 但係你會見到噶嘛？佢 send 俾你嗰條錄音嘅話係 有 啲大細細喺度。 冇噶，咁你有時咪即係見到有個掣撳著咗咩事咯？聽佢聲曬成段都冇聲嘅， 咁啊係咁啊，我都試過，但可能佢自己錄唔到，佢以為 send 啊俾你，咁跟住佢 send 俾我之後，跟住你 會 好擔心，你又 或者係嗰啲麥啊剩啊，即係佢個收音唔係咁好咯，咁有時就會好猛啊，即係聽唔到。 總之咧，即係人同人之間咧，用呢啲咧，唔好期望人哋一定會接受或者中意咯。係，咁啊 出聲 咯，可以溝通 嘅，要俾大家知道，即係你可能。習慣是怎樣，以後跟你溝通的方法應該是怎樣大家最舒服，咁啊俾大家知道咗。 你覺唔覺得而家有啲咁樣嘅通訊軟件嘅話，係衍生咗有好多嘅就係，唔知係通訊軟件應有嘅禮貌啊，定係其實大家因為咁樣見外咗咧？你有冇覺得就係我好難會直接打個電話俾你嘅？係啦，我一定會 WhatsApp 俾你先，而家 可唔可以打俾你？ 係啊，我都會，都會。 梗係要咁啦，以前你要打就打噶啦嘛。 係，因為以前冇其他方法啫。咁我寫信嚟俾你，可唔可以打俾你咁樣？約個時間大家通 電話要諗。冇耐啊！死啦，換太爺咧， 會阻住佢咧。 同埋收到電話你都會驚，你會唔 會 驚啊？係啊，收電話會驚嘅喎，即係咩事咧？ 有人會打電話㗎，點 解會無端端係啦？除非 好大件事先會打 咁 咪。 係啊，好驚，所以真係我真係會 send message 問下啫，方唔方便打俾你？

del que yo me quedé y llaman a yo I believe 내가 아플까봐 그대는 울지도 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 내 눈물이 그댈 다시 내게 돌려주겠죠 자꾸 멈추는 내 눈길 속에서 그대 모습들이 떠올라 눈물을 만들죠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 그대만은 눈물 없이 날 편하게 떠나주기를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기에 난 믿고 있기에 기다릴게요 난 그대여야만 하죠 一个人一首成名作经典重现，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十一点钟噶啦，听紧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就会有风骚实习生。我哋今日系边个？一阵间你就知道。 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嘅风骚快人嚟到十一点搭二啱一个风骚实习生咧，过去几个星期咧都有好精彩嘅表现，到底进入第二回合嘅今日佢系边个？ 风骚实习生 FST， 欢迎我哋今日嘅实习生 Billy。 Hello， 大家好啊，早晨啊， 你好啦，你啊巴闭啦， 系啊， 太阳眼镜， 好似大明星一样啊， 知我名 ，Billy 咧戴咗嗰啲吓好有型嗰啲墨镜啊，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 都有少少苦衷嘅，可唔可以咁啊？ 系啦，因为咧我最近只眼咧就出现咗少少嘅小问题啦吓、okay. 啊，我就话咧嗰日咧阿 Otton 打俾我咧通知我嘅时候咧、嗯，可能我过分兴奋啦。 唔关事，你唔好赖 我。赖我啊！所以只眼咧就眼嘅血管咧 爆裂嚟啦， 系啦，冲出嚟系爆裂啊，系啦，咁啊视网 直情爆裂啊，叫做 诶唔系个诶嗰、那个视网膜有啲问题， 松脱 松脱啊， 松脱啫。 咁而家要暂时要戴住个眼镜先 啊，几好几好型啊，我觉得咁样 系啦，咁啊冇咁紧张啊，因为咧、啊、大家好似望唔到我眼神咁样啦，我又望你哋咧，好似漆黑一片咁样咧，而家活喺自己。嘅世界， 咁啊眼睛都好重要嘅，咁所以都要 早日康复。 多谢多谢， 好啦，喂，不如介绍下 Billy 你啦。咁啊，因为以前咧吓喺参加第一个回合嘅时候，应该每一个人都介绍过。不过可能如果大家唔记得，咁啊再重新提下大家啦。Billy 你系点解想做 DJ 嘅咧？同埋你之前或者而家啦，以前同而家系咪都有接触过呢个行业咧？咁样 都有嘅。嗱，我以前咧细个啦，读书嗰阵啦，都有做过一啲 part time 嘅电台嘅喺外国。咁、我好细个咧就移民咗。去加拿大啦，咁啊啲中文点学翻嚟咧？就系、是、靠好多人都系睇电视啊，系、 唱 K 啊， 个 煲剧啊咁样啦，咁啊跟住翻嚟香港咧都有做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亦都当中咧涉及到一啲嘅传媒工作啦，咁、我亦都系做过采访过北京奥运啦，又喺而家亦都有主持一啲嘅艺术嘅节目啦，咁啊， 佢点解讲到啲难言之隐嘅？ 唔系，我又谂下谂下，因为而家啲 slash 讲呢个香港嘅，有少个亚洲小姐 ，有今年又夹翻嚟，我想做啊！ 哦，你有选过亚洲小姐？ 咁啊，另外仲有诶，有时做下司仪啦，有时诶会做一啲 voice over 配音嘅工作啦，咁亦都系有系啦，介绍下。 咁其实你即系你都接触好多， 系咯，你入咗行噶咯， 其实 你 入咗行 噶 咯， 你工作经验仲多过我。 唔系啊，我就样样都做唔掂啊，所以要样样都试啊。 即系而家 right now， 你嘅正职系好多份嘅，可唔可以咁话？即系你系嗰啲叫咩 slash 人系嘛？ 系啦系啦，斜动人就 系 我啦。 系啊，斜动人生系啦，就希望自己可以嘅就系拣中一样，系啦，就唔使 斜 动 再多一 样。冇错啦 ，plus 咁 样。咁你觉得你自己如果做 DJ 咧，你系最擅长做边类型嘅节目啊？ 我谂啊，做一啲轻松啲啊，带俾大家一啲正能量嘅节目啦，例如系即系同人哋倾下偈啊，或者系分享下大家嘅心情啊、感受啊咁样咯。 你在加拿大做啲乜嘢类型嘅节目噶？你知唔知其实你个监制坐喺你隔篱嗰个咧？ 真系啊！ 佢以前都系啊，你相认咗你啊？ 我同 一间噶， 小欣欣啊， 同学会系 同学会嚟噶， 师兄呢个系 啊 ，Oh my god！ 吓 我个样似我个样似师弟系嘛？ 你个样一定系都仲系大师兄 啊？唔系啊嘛？ 我化咗咁代咁样。 我想问啊 ，Billy 有冇人同你讲过咧？你好似永业啊？ 陈永业 有系，有系啦。尤其是咧，我系讲嘢好正经嘅时候，我字正腔圆嘅时候啦，系啦。尤其是访问人嘅时候啦，人哋就话啊，你真系好似啊 陈永业啊。头 先佢行入嚟嘅时候咧，我要佢入咗直播室，系啊。因为有时我哋间唔中咧，我出面个 corridor 嗰度咧会撞到噶嘛， 系啊， 系啊，我以为就诶， 陈永业入咗嚟， 系入嚟探班， 冇理由。永业嚟实习生啊，冇理由 系有嘅有嘅有嘅，但系呢件系好事嚟噶， 好事， 系多谢大家， 好事，多谢大家，当然好事啦。嗱，又唔系有咁讲，好事同坏事有时两种睇法。好事咧就系好事咧就系因为你都有佢嗰种 talent 啦，咁佢都一个好有分量嘅主持人啊嘛，系咪？咁你似佢梗系好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如果你太似佢咧。咁又唔係幾好過，我自己覺得做電台咧有自己嘅個人風格，人哋一聽話聲音，佢會喜歡你個人嘅風格，人哋學唔到嘅。咁如果你樣嘢都學曬，我唔係話你學嚇，即係樣嘢似曬佢嘅時候咧，咁就唔使有第二個陳偉業咯。即係我自己咁睇， 係啊，係知道。咁希望喺呢一度咧有機會咧俾大家聽眾認識我啦。希望可以有機會咧喺呢一個節目度咧，等大家知道我嘅真性情，原來可能有另外一面嘅咁樣。 好， 係啊，好啦，嗱，其實今日咧我哋嘅 FST 咧進合我第二回合的朋友的話一定會有一些就是平時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他拿出來的，那就是可能我們在上一回合的時候我們都會大家在聊天啊，或者是今次我們會有一些比較難一點的東西會考慮，還有就是你自己會不會有一些 talent 其實擺放了很久的話但是是沒有拿過出來的是的，就是那些刀啊，生鏽的刀我出來要磨給我看看 呢，本來我自己就很喜歡唱民歌的，本來我就是的， 原來你似 Albert O 是的，我就攞咗頂草帽上嚟咧，就扮得不嬲嘅。但系咧，無奈而家即係隻眼咁啦嚇，就要扮即係戴太陽眼鏡扮 Stevie Wonder 啦。 Stevie Wonder 又唔使 揀，等我琴俾你先。 係啦，我唔需要琴嘅 ，OK。Thank you， 係啦。 係啦，咁我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唱翻一首歌啦，係啦。咁呢一首咧叫做《You Are My Sunshine》，咁即係。各位嘅听众啦，同埋咧今日咧所有嘅朋友咧都系我嘅哇生命嘅一个 sunshine 啊太阳啊吓，咁希望呢首歌大家都中意啦。咁喺头一段咧我就会唱翻英文嘅，咁跟住之后嗰几段咧我就改咗少少歌词啦，希望大家听得、yeah! 听得到啦，系咪？阿马老师系咪今日唔喺度啊？ 佢放生日噶， 今日生日啦。 啊，咁啱晒啦， 就送俾佢啦， 送俾佢听 系啊，唔系我写咗啲嘢踩佢噶，趁佢唔喺度。 太好啦， 趁佢唔喺，趁佢 系， 趁佢 真系最贴切嘅。 啊，唔系喎，应该系佢喺度，你哋都照踩噶。咁应该改翻个歌词。 好，嗱，我哋而家马上嚟咯，好唔好 ？OK。 You are my sunshine， 我哋有请 Billy。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梁继小张张敦厚好修养，常预备好歌分享，幻想用爱心编织网上情，难怪佢 fans 冧住天天倍增上，轮到小蕊蕊表自经风吹，闲时用客家话冥想，潮流及养生统统最擅长，人善你心地认真好友最省镜，如要讲好样马老师勉强，成日望瘦身影靓相，无奈部手机 out 地兼生锈，无法去 download apps 将佢变翻瘦，如你要风骚呢树啱啱有，无用上网 book 见排丑，如遇上困扰心中有泪流，来到这风骚三粒钟里笑翻够。 哎，献丑献丑， 你已经未取录啦。 你把声好有磁性啊，唱唱民歌好听啊，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好有味道。 献丑， 系 咯，我哋由头唱多一次， 一路都拜拜。 即系唱最后尾嗰， 由头唱多一次， 系希望大家中意啦。希望阿马老师如果有机会听到嘅话， 你系咪自己填噶？你系咪自己填噶？ 系啊系啊， 自己填噶， 好好啊， 好俾心机啊。 系啊，马老师会唔会斩杀我嘅？你 唔会， 锡晒你啊， 系啊。 好啦，我哋挑战咧一环接一环啦。咁除咗即系呢一个头先唱歌嘅 talent 表演之外咧，我哋马上咧就带嚟一个短短地嘅爱情故事。 冇错， 当然亦都系阿 Billy 咧系要吓粉墨登场演饰呢个戏里边嘅男主角嘅，好冇？ 冇错，做我男朋友。 好，化好妆啦，已经 嚟啦嘛。 好， 好啦，话嚟出场。 短篇爱情故事重逢。 今日是12月24日的平安夜，整个城市变成两极，热闹的地方很热闹，而一些平时很热闹的地方就变成小猫三四只。踏入这个超级市场的时候，我的确有些意外，还以为会有很多人在这里买东西，怎知人流比我想象中少很多，可能要买的东西一早已经买了。而去到黄昏，一般人如果要去 party 的都已经扮了靓，都好嘅，人少少可以慢慢行，慢慢拣。反正我有大把时间。正当我漫无目的咁样喺货架同货架之间度行紧嘅时候，突然间听到一个人喺度叫我 ，Joey。 听到呢把熟悉嘅声音，这个感觉好复杂啊！曾几何时，这个人系我安全感嘅泉源。无论我有啲乜嘢唔开心嘅时候，只要听到佢呢把声，我就会开心烦。不过我同佢已经分咗手，冇听呢一把声已经好耐啦。 Jason， 真系你啊，咁巧嘅。 系啊，头先我望到你背影嘅时候咧，我都有少少怀疑噶啦，真系咁啱啊，竟然会喺呢一度撞到你，所以咧即管试下叫下你个名咯。点知原来真系你，乜你住喺呢度附近嘅咩？ 啊，唔系。我男朋友住在附近的，所以我先来这里买些东西嘛。你知道今天平安夜嘛，我们本来想着要开一个小小的二人圣诞派对的。 啊，真是浪漫啊。 你呢？你为什么来这里买东西的？ 我记得你以前唔系住呢区噶。 因为咧，我女朋友住喺附近嘅，系、oh. 啊，我哋今晚咧会上山顶嗰度倒数啊。Oh. 我而家咧就去紧接佢，不过咧我谂佢应该仲化紧妆嘅，所以我咪周围行下先咯吓。 好 sweet 喎、 啊！系噶，系噶，系噶。一年一度圣诞节啊嘛，系咪？冇理由求求其其咁过嘅。 嗯，你几好啊嘛？ 几好，几好，几好，几好，几好，几好。你咧？男朋友对你好吗？ 好，佢对我好好噶。 系咧，你咁迟先至落嚟买嘢嘅，你唔惊买唔到啊？ 系咁嘅，我男朋友佢好忙噶，公司成日派佢飞嚟飞去。本来咧今日圣诞节咧佢唔喺香港噶，所以我咪冇准备咯。点知啊，佢琴日打电话俾我，话今日黄昏会翻嚟，咁我咪买定啲嘢咯。哎呀，佢好紧张我噶，成日都话咧，每次一做完嘢咧就要急住飞翻嚟揾我，整一傻瓜嚟噶。 我知道你想讲乜嘢，你想话我以前成日都唔得闲陪你啊嘛？哦，咁咪好咯，咁锡你。 你又点啊？你女朋友系点样噶？ 哦，佢啊，佢教幼稚园嘅，好好人噶吓，无论啲细路点曳啦，佢都唔会发脾气噶。 你咁讲，即系话我以前成日发你脾气啫。啊，系啊，咁你要好好地锡人啊，唔好用以前对我嘅态度对人啊。唔系嘅话，激嬲咗就唔好啦，嗬。 唔会啦，唔系个个一嬲就走噶啦嘛，系咪吓？我呢个女朋友 EQ 啊，好高噶。 咁其实你想讲乜嘢咧？系咪想话我脾气唔好咧？系咪咧？ 唔系，又唔系。不过啊，算啦，算啦，算啦，唔好讲啦。喂，我要走啦。你又话买嘢嘅？ 是啊，我大把嘢买噶，我唔同你讲啦，我去嗰边度拣支香槟先啊。我男朋友最中意饮香槟嘅，下次先倾啦吓。如果有下次嘅话， 嗯，好好好，嗯，拜拜啊 ，take care， 啊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拜拜， 拜拜。 好叻咩？本小姐中意发脾气啊，唔得噶。Hello， 阿女啊，诶，今日我同你妈咪打边炉，你翻唔翻嚟啊？一齐食啦，好唔好？ 老豆啊，你前几日咪问过咯，我咪话 OK 咯。而家超级市场想买支红酒上嚟同一齐叹啊嘛，你开住台先啦。 你唔赶时间啊？你知阿妈食嘢几慢啊？ 唔赶啊，都话我今晚冇约人咯。 系咧，阿妈问你同唔同阿 Jason 上嚟？ 咩啊？我同佢分咗手成年啦，讲极你都唔记得嘅、哦，我唔讲啦，我上嚟先倾啦。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喂，啊，老妈子啊，哎喂，你今次叫我买啲咩话？蚝油，吓、啊、又整蚝油生菜啊！哎呀，好真唔好食啲咁咸嘅嘢啦！哎，好啦好啦好啦，我买完上嚟啦吓，嗯，咩话？系、哎、呀，我一个人啊 ，Joey， 啊，冇见好耐啦，唔系，头先啱啱见完，佢上唔上嚟？梗系唔上啦，佢而家有新男朋友噶啦，唉，唔解释啦，唔解释啦。阵间上嚟再讲啦，嗯，好，拜拜，拜拜， 好嘢， 多谢多谢 ，OK 喎、啊， 好正、啊， 多谢多謝、 啊，去做片段人家，系啊， 系 啊， 啊， 我有少少初恋嘅感觉， 好嘢，好嘢，好嘢， 似似唔似啊？永业啊，头先， 好似。简直 第二点嚟。好啦，嗱，答五过少少啦，我哋争取时间，最后一回合就系由我哋嘅 Billy 咧踢歌嘅，拣咗呢一首歌曲，由你自己介绍，准备好冇？ 好。今日拣嚟咧系魏涵老师旧年推出嘅一首歌曲啊，从夜机嘅离愁别绪到早机嘅充满盼望，可能呢一个就系悟透人生嘅写照。今日嘅你，无论有乜嘢放唔低。不如大家一起重新出发，前面等着你的绝对是你更值得拥有的，送给你陈慧娴的早机。 无论波多尔葡萄再美，无论东西柏林还未尽兴猎奇，任你再不肯放弃，必须放弃另有天地。曾在机舱里垂头丧气，并未舍得每一处风景万里，今天新国度迎接你， 记录你明日流浪记私奔记，道别了怀旧天地，乘坐这早机，乘着那阳光追寻明日的希冀，忘掉脚下百万里，带着盼望登上黑。 再一次多谢阿 Billy 今日参加我哋嘅 FST 吓风水实习生嘅第二回合大挑战，希望我哋有机会同你一齐合作做节目，好唔好？ 多谢晒，多谢晒咁多位，希望有机会咧喺呢一度咧再同大家听众见面啦，听到大家声音。好，拜拜， 多谢晒， 拜拜 Billy。 地球另一圈，发现谁更加的优美。人唱一间最繁忙旅店，容纳几多个游人分开。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会见开始之前，习近平和他们合照留念。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陶玲为人民银行副行长，周天为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宋宏坤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张敏是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张立群是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国务院又免去孙尧的教育部副部长职务，张宇东的科学技术部副部长职务，陈元峰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瓊飾的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职务，马俊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职务，以及黄树国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日本小林製藥說，已經有兩個人或者因為服用旗下含紅曲成分的保健品死亡，住院人數超過100人。厚生勞動省已經向大阪市下達通知，要求依據食品衛生法採取命令、廢棄產品等措施。厚勞省說，第二宗死亡可能同首例一樣，同為腎臟疾病，但是目前未有具體訊息，當局下午召開會議商討。廢棄命令包括三種紅曲膽固醇顆粒 和減脂納豆激酶產品，由於產品收到大量健康受損和死亡報告，口盧省認為疑似含有有害物質。日本消費者廳話，這個是2015年功能性標識食品制度實施以來第一宗因為產品損害健康而自主回收案例。消費者廳計劃對已經登記的超過6000種功能性食品進行緊急檢查。小林製藥話，懷疑有問題的紅曲在大阪的廠房生產。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行车大桥被货船撞击之后倒冧事故，官员说已经在水中救出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被送到医院，下落不明的六个人相信已经死亡。当局相信事件是意外并非恐怖袭击，船员在事发前报告货船失去动力并且发出求救信号。美国总统拜登形容这一宗是可怕意外，会尽快到巴尔的摩视察，又说联邦政府将会承担重建的相关费用。有美国传媒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调查内容包括货船是否因为使用受污染的燃料而失去推进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02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56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1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5元，升5.6；盈富基金16.73，跌1.1；恒生中国企业58.38，跌6.2；阿里巴巴68.85，跌1.45；友邦保险53元，跌1.25；比亚迪股份208元，跌8元；美团91.95，跌1.45；新洲国际72.9，升7.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3，日元151.71，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人民幣7.228，英磅對美元1.262，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40844点，升446点。港金报203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9.31美元，卖出217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龙尾去到爱民村。而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进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都系挤塞噶，依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还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和其他车辆的安全，这样才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P 潘宇谦 Know what you'll find 放云如暗号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你点揾到嚟呢度噶？ 系雪碧主动去医院揾我噶。 咁难得先有个朋友，点解突然咁恶？ 你点会同佢做朋友噶？ 我见佢系我妈妈好多年前嘅朋友。 雪碧同陈雨晴一见如故，但点解冬毅要咁嬲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徐 Sir 你好，好啦，嗱，今日咧我哋承接翻就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到嘅就即系春天所引发嘅一啲嘅问题啦。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咗有关于嘅就系湿疹啦，系啦皮肤啦，好啦，咁至于系今个礼拜嘅我哋要继续啦喎，咁我哋又讲嘅边一度咧？ 嗱，我哋又讲下啲筋骨嘅问题。 系啊， 我每朝起身都哇软软。 即系咁啊，呢个唔系春天嘅咯，每朝日日都系嘅。 系啊，系你个人。 一轮系春天。 你五行欠打。 嗱，其实好多人咧都会有周身骨痛攰赖赖， 有啊，咁啊 喺春天咧就好似更加犀利， 系啊， 咁啊成日咧就特别有个特征系点嘅咧，系聚住聚住，嗱聚咧系一个重嘅表现，咁啊个人咧如果感到一啲湿。而啲水分困住喺个身体咧，就会令到我哋一个人啲筋骨咧，就系、是、好似有一种着住一件好似湿咗嘅衫，冇错啦， 好舒服啊！ 但系呢个形容词好好， 我哋就属于好似有一种嘢附着住咁样聚住我哋。 系啊， 咁其实咧，周即系喺春天咧，有阵时候好似上星期我哋讲一个皮肤问题，就系、是、有啲病人咧，佢嗰啲湿气咧。就容易會走咗去皮膚，但係亦都有啲人嗰啲濕佢唔去皮膚，就去咗啲筋骨，咁所以濕係可以停留喺身體唔同嘅位置嘅，咁如果當佢一旦停留喺筋骨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好似嗱有水腫嘅可能性啦，手腳四肢又會有腫脹，跟住咧就好似抬唔起只腳行路，個人咧條腰咧就好鬼死罪， 個肚都脹啲嘅， 係啊，全個人都好似水腫。 好似浸完水咁樣， 冇錯啦。咁啲膝頭哥啦，一陣間又冤啦，啲腳踭又痛啦。其實講嚟講去咧，就係話身體吸咗外界嘅一啲濕氣，而啲濕氣咧就走唔甩，咁啊困住咗咧喺啲筋骨。咁喺啲筋骨嗰度咧，就阻滞住正常个血气流畅，咁佢就引申有呢啲问题。咁所以嗱，你越如果有呢个现象，你越喺屋企瞓，你越坐喺度唔喐咧，你个人就越瞓越攰，越坐越攰。 但你瞓极都可以瞓噶，唔知点解取上 瞓完可以再瞓啊， 好奇怪。 好简单，嗱，你瞓觉嘅时候咧，你啲手嘅四肢唔喐啦， 系啊， 咁你个手嘅四肢都要能量， 咁你就要靠個心咧，就去泵血，就去全身。 嗯。 咁但係平時你活動嘅時候咧，你係依賴咗啲手嘅四肢嘅活動，去減低咗個心臟嘅負荷。 嗯。 咁心臟泵血嘅時候咧，就會令到血帶氧功能好。血氧夠嘅人先精神。 係。 咁你成日都瞓嘅時候，你個血氧個表現就會下降。 哦。 咁你個氧唔夠，個人就冇神。所以你就唔好諗住話啊，因為我好攰，我仲係要繼續瞓落去。你一定攰還攰，你都要起下身活動一下，跟住等個人叉叉電，你再去瞓，你先至會叉得到電。如果唔係，你就越瞓越攰，越攰越瞓咯。 啊哈，越叉嘅話，越叉就越叉咯。你以為叉電，我意思你要叉電嗰個叉， 冇錯， 因為變得越嚟越叉， 係身體越嚟越叉。嗱，所以咧啲筋骨有問題咧，調翻轉。即係若然用一個比喻，有啲長者佢朝朝早咧都係要落去公園做啲運動，做啲晨運，佢先至覺得爽嘅。 係㗎，嗱、 我哋嗰陣時候咧識得有個病人，咁佢咧就係做銀行經理，咁佢啊朝朝早咧佢都五點幾起身咧就去做行山，翻、到屋企仲要七點鐘咧沖埋個涼，嘆埋杯茶，先至睇埋份報紙翻工。佢好有格式嘅。咁、但係咧，我每一次我。成日有陣時朝早咧，佢會嚟睇醫生調理身體。咁佢嚟嘅時候，我話：咦，我話點解經理今朝又見到你呢？佢話：你今朝見到我嘅原因咪就係今朝落雨咯。今朝落雨，我冇得去行山啦。咁所以咧，咁我個人就周身唔聚財， 就睇下你啦。 所以個含義咧就係話，當個人。如果有活動，佢可以提升咗我哋嘅人嘅陽氣，就將嗰啲濕氣咧就根據 排走 咗。係啦，嗱，現代人好多人就出去做按摩咧，就話做下咩淋巴按摩啊，有幫助咧就引流啊，去水腫啊。其實如果用翻現代醫學角度，個淋巴系統嗰個水液嘅循環咧，係依附住我哋個血液循環系統。如果你個血液循環系統運行得好，你就唔會咁容易水腫。 哦， 咁即係話，如果我哋個人啲濕氣困住，就即係你要提升你嗰個血液循環現象。咁你自不然啲濕咧就會排啦。 所以就得一樣嘢，就係、是、要喐動。 要喐咧，呢、這個就係最直接又健康強筋骨又 唔使錢， 係啦、啊，最經濟又有效，同埋亦都開心。 想問一問有取材，如果係講我蒸一蒸個人得唔得咧？ 係啊，按蒸膜啊， 係嗱，蒸係好噶，濕蒸同乾。干蒸 系啊，湿蒸同干蒸 系冇错， 系咪啊？都有分别噶。 冇错，但系如果蒸嘅环境，首先第一个条件就系要有一个热力。 系啊， 咁你个身体就系、是、嗱，你蒸嘅时候，你个心跳会加速，你先会出汗。 系咯， 咁其实即系话啦，你要增强翻你嗰个心脏嗰个活跃性，你啲热能运行到全身，跟住佢开始就排汗，即系排湿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有一啲中药传统，佢就未必话好似现代又用咁多蒸汽啦。咁佢咧就煮咗啲药液爱嚟浸浴。浸浴的过程都会令到个人有温热同埋发汗，咁佢都一样可以排湿咯。所以咧排湿，如果而家呢个湿系天气喺外表进入，咁我哋就应该用翻一啲用外表排湿嘅方法。嗱，第一啦，最平头先讲咗啦，就系、是、做运动啦。咁、其次咧，我哋就用一啲外用嘅方法。嗱，传统好出名嘅有艾草啦。有桂枝咧，咁呢啲咧都係含有一啲氣味比較芳香嘅。如果你將個艾草新鮮嘅、或者係乾嘅、加埋呢一個桂枝一齊去煲水，嗱、咁我當個份量咧，每樣五錢。系啦，咁我哋咧就水咧，你大約啦，你因為你愛嚟要浸最基本我當。浸腳先啦，咁、你每樣五錢用水咧就係大約兩公升， 浸腳都得噶啦。 浸腳， 我仲以為一定要成個人浸添。 嗱、如果做得到成個人浸啊，個份量又要多啲啦， 最理想啦， 水又要多啲啦，個浴缸又要大啲啦， 咁又要多啲咯，唔係唔單止係五錢噶咯喎，係咪啊？ 咁啊嗱，如果係真係咁大烹嘅咧，最少一兩， 一兩， 最少一兩， 即係艾草同埋桂枝都係一兩。 冇錯啦，嗱、但係咧，我哋諗一個原理就得噶啦。如果我哋而家係煲煲水，你燒水咧就喺個煲底，但係水滾咧就滾到上。 水面。 咁、 如果我喺个脚嗰度受热去熏蒸，去或者去浸脚、 嗯， 其实佢用嘅时间佢就一路会煲上嚟。 系啊， 所以就唔一定系要全个人浸晒。 哦， 系啦，即系话你最基本条件，如果个环境局限， 嗯， 浸脚，浸脚咧就浸个脚 板。 如果你嗰个药本来里边咧就已经系有一啲新温。具發散性質的，例如艾草和這個桂枝，它第一氣味香，聞下去你不覺得辛苦、 嗯、 你燒艾草呢、嗯、就怕那些氣味會很濃， 有些人不喜歡的， 沒錯，但你煲艾草呢、嗯、那種味呢、 嗯、 就未至於那麼燥烈， 是它清香的， 香一點的、嗯、你再加一些桂枝呢、嗯、就更加令到它香一點、 嗯、 如果你再想要香一點、 嗯、 你可以落一些香茅， 哇， 香茅、啊、 好味、啊、 香茅檸檬草咁樣， 好想飲噶咯喎。 咁你咧就 加埋幾多五錢？ 係啦，又係五錢。咁、你會發遇到一樣嘢咧，個人咧就好似即係個人都 fresh 一啲， 好 似、 啊、 會清 新啲， 精神係啦，咁啊舒服啊嘛。咁所以如果啦，你用呢一啲方法愛嚟煲水，愛嚟泡腳。 嗯， 咁你當然啦，個水温咧又唔可以過熱嘅、 嗯。 一般嚟講啦，浸腳咧就41度、42度足夠噶啦、 嗯。 太熱又會有另外一個反效果咧，就係、是、啲血行得過於急旺，啲、 哦 嗯、 水咧又走唔甩嘅啫。咁、 嗯、 所以啦，我哋要温，要温順。咁、 嗯、 有啲啦，好多唔同嘅而家即係市面上買啲機器，佢都會有熱力啊，咁啊一路 keep 住個 warm 啊。咁、 嗯、 你咪可以浸長啲時間咯。 可以浸幾耐啊？ 一般咧可以浸半個鐘頭。 哇，咁耐㗎！ 係啦。但是即係最長是半個鐘啦， 係甩皮 啦， 因為有啲已經開始 嗱，基本咧你浸唔到有10至15分鐘咧，你就達唔到效果，係、 哦、 啦。但係如果你能夠有條件，但係啲水會涼啊嘛，咁、 嗯、 有啲人就會用一個方法啦，佢、嗯、之後就加翻杯熱水， 冇錯， 整翻熱佢，咁、嗯、可以再浸多陣咯， 唔難嘅。 若然嗱、嗯、一個健康嗱，咩人要浸長，咩人叫浸短咧？ 嗯， 如果我本身嘅人咧都係手腳暖和啲嘅人、 嗯， 其實佢浸一陣咧，佢好快運行。但係如果佢手腳冰冷嗰個人，佢氣血弱嘅、 嗯， 你就要浸半個鐘啦。 Okay, 因為你冇咗個時間，佢就未熱身，你就拎走盆水，咁、 嗯、 啊即係等於嘥咗咯。 係咯。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嗱一個外用嘅手段。咁、 嗯、 啊有外就必然要有埋內啦。嗱、 嗯， 如果喺內裏邊，我哋先飲湯啦。 好啊。 因為要將個筋骨裏邊嗰啲濕气带走，咁、 嗯、 我哋就可以用好出名嘅药材，就叫做 牛大力， 牛大力加上千斤拔， 系、嗯、啦，个名好似好劲， 好劲啊！嗱，你食完 工业用品， 牛好似只牛咁大力，食咗又力拔千斤啊！咁所以个意思咧就 系 强筋骨啦， 系啦， 你一听到嗰啲 力有关啊， 冇错啦，牛大力，我哋用干品嘅话、 嗯、 就用一两。 嗯， 千斤拔咧就唔使咁多，千斤拔咧我哋用三次。 千斤拔喺边度买啊？ 药材铺有得卖， 系啦。千斤拔咩嚟噶？ 嗱，佢系一个植物嘅根部， 植物嘅根部 系啦。牛大力都系植物嘅根部，系、 哦、 啦。两样嘢咧，嗱，当然啦，有啲可能你翻到去国内有啲药农啊，佢哋有啲人新鲜嘅添。 哇， 系啊，佢 新拔有新鲜啊， 系啊，佢直情系掘出嚟又未新鲜。 Okay、 新鲜嘅时候咧，佢甚至乎爱嚟用米酒去浸，浸咗呢一樽牛大力千斤拔酒咧就。爱嚟助膳饮用咧，就爱嚟强筋壮骨嘅。咁、 嗯、 但系而家我哋煲汤水饮咧，就喺呢个春天嘅季节咧，大部分人士都有呢啲周身冤攰，食、 嗯、 完啦牛大力咧就可以益气，食、 嗯、 咗个人咧会精神啲、 嗯， 千斤拔咧就强壮。咁、 嗯、 我哋个人咧嗱，好多我哋同啲病人沟通去调理，饮下呢啲汤水。佢初頭就只有醫師要求，咁我咪試咯。 嗯、 但係咧，佢真係聽話喎，咁佢就試啦。咁有啲咧，佢又唔想飲藥，咁佢又中意飲湯。佢、 嗯、 一個禮拜真係好勤力，去飲三次。 係 咁好啦，經過咗一啲時間，我就問翻佢啦。我話你而家有咩感受？佢話醫師，我真係感覺到佢真係會有力嘅，唔、 嗯、 單止係個筋骨有力，係連個人咧都有一種好似澎湃咗、實正咗、係 sharp 咗。咁、所以呢一個咧就真係嗰個句，你有陣時候煲一兩次湯飲完，你覺得都未有感覺， 嗯、 但你又覺得誒、哎、可能冇效，咁、你就真係懶就唔飲。咁、 嗯、 但係原來你真係要飲翻10-20次， 嗯、 你先至儲蓄得到。等於你做運動，你都要做翻10-20次，你先感覺到嗰個人真係改善。咁、啊呢一個咧就。 煲湯咧，你可以用雞腳同埋豬骨。 嗯 咁但係當然啦，啲骨同埋雞腳咧都要出出水先。如果唔係你太過肥咧，你亦都係會惹濕嘅。咁你又加翻片陳皮啦，落翻兩粒蜜棗啦。咁啊湯咧，呢啲藥唔會話好濁。好清嘅，咁所以都系一个好饮，可以试下。 系唔见你话加粉葛嘅？ 我 粉葛 呢个啱唔啱？ 粉葛我哋一阵间加，我哋加，我哋小强喺度加粉葛。 嚟紧，因为佢好中意粉葛噶嘛。嗱，乜嘢都话可唔可以加啲葛？ 嗱，喺呢个天气用葛咧系一流嘅。 啊， 因为葛咧本来亦都系解肌， 系咯， 又可以有生津，又可以清热。所以咧，如果我哋睇下你，如果我哋呢一条方系茶水，茶水咧，我哋就用葛根系药材铺买到嗰啲，咁根本佢就 系 由粉葛晒干啫嘛。 系啊， 咁啊葛根咧，佢系我哋今次用嘅份量咧，我哋用五钱。 O K。 我哋加多一隻， 講真嘅而家係咪？ 係啊，講真 的。葛根嘅茶水， 呢個係茶水啦，茶水啊，葛根咧就用五錢。我哋加多一隻，大家咧未必多用，但係咧我哋中藥材咧又係常用，叫做胡椒根。 嚇？ 胡椒根 係點嘅樣㗎？都係一條條好似樹枝咁㗎。 都係一條樹根咁樣咯，係啦，咁啊好似手指一碌碌咁樣咯。 胡椒嘅樹根。 冇錯啦，你一聞佢咧。冇錯，係 胡椒味嘅， 會有胡椒味嘅，係啦。咁啊，嗱，有啲人咧就會好似有陣時話小腹唔舒服啊，有啲肚有啲噏噏濕濕啊， 我係 啊。咁啊，寒濕嘅話咧，咁你可以用胡椒根煲豬肚湯，即係胡椒豬肚湯，你都聽過啦，只不過用胡椒根去煲，一樣可以有驅寒去濕。嘅作用， 辣唔辣嘅呢？ 少少好似有，即系佢有啲辛味，即系好似有种辣辣地，但系唔系话好似好辣嗰种味。 明白。 咁啊嗱，胡椒根而家我哋讲嘛，因为天气嘅因素，从而令到咧我哋惹咗啲湿。如果用胡椒根去煲汤，佢可以驱风， 系 去湿，驱风湿，加埋呢一个葛。葛咧就走去啊啲頸啊肩啊背啊周身嗰個背部，我哋叫做膀胱經嘅位置。咁如果我哋就係話啦，感受到啲濕氣，頸肩背腰咧就冤冤酸酸攰攰，葛就已經將嗰個藥效送到去呢個位啦。再落埋個胡椒根咧，幫助驅寒發散咗啲濕氣。咁我哋都除咗之外咧，仲要加啲薏米落去， 係 幫佢利尿。等嗰啲濕咧，除咗皮膚發、小便嗰邊都一齊走出嚟。咁啊，薏米嘅胡椒根嘅份量，如果初常嘅人咧，用三錢就夠啦。 Okay. 因為驚你多得滯唔受個身體又可能刺激啦。 哦、 嗯，咁啊，薏米咧，我哋就可以用五錢。 使唔使生 生 薏 米？ 生薏米， 生薏米嗰個去濕力咧就好啲。咁你唔需要擔心佢會唔會涼喎、 哦？ 因為胡椒根本身咧佢就温。 哦，咁啊反而起咗一個平衡嘅作用。 冇錯啦，有個平衡功效。咁你將呢三樣嘅材料咧，你係用五碗水去煲。 Okay. 五碗水大約煲佢半個鐘頭。咁、 嗯、 你就已經代茶水咁樣咧，又係飲咗睇下，咦會唔會個人咧飲咗一兩次，真係會鬆啲，冇咁困，啲筋骨咧就冇咁聚。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個喺呢一個天氣係啦，去濕茶啦，幫嗱、 嗯， 就算你冇呢個筋骨問題， 嗯、 但係你都有感受過呢個天氣嘅濕。 嗯、 你都會容易有啲攰，無形之間咁，所以咧你可以啦，睇下你自己嗰個生活習慣啦、 嗯。 如果你話我咧就得閒一家就煲湯咯，自己一兩個隊友咁、可以煲下茶水 啦，隊友好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用下外用嘅，咁啊一齊浸下浴咯，咁、可以浸下腳咯， 冇錯， 驅下濕氣咯。 係啦，咁今日其實話喺湯水啦、茶水啦，同埋喺外用方面嘅話咧，都提供咗有好好嘅嘢俾大家。咁亦都當然啦，頭先有講過嘅就係最好就做下運動啦。如果係嘅話，咪曬下太陽啦。 最能夠有嗱，就係最大問題，我哋留意到天氣連續有幾日個太陽唔出嚟，陰陰濕濕，你就好麻煩㗎啦。咁、一有太陽呢就要出去咯，將我哋啲筋骨啊曬下去啦。 好多謝曬，個下個禮拜再傾啊。 OK， 好，拜拜。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与

不过呢个就呢样就系孝道，你听我讲咩啊？ 诶，虽然都系戴眼镜但系靓仔， 好嘢好嘢好嘢。 唔 系，其实我几 插班生出现过噶啦， 系啊，插班生嚟过 噶啦， 系啊，都唔系第一次。 孝家敬儿哦，客家婆，多啲来嘛， 多啲来啊，睇下有冇机会啦。 点地行到啊，多啲来嘛，哎呀，家事危哦，系啦。咁啊，呢位插班生嘅咧，曾经都出现过喺我哋嘅客家婆嘅， 冇错， 系啦。咁啊，今日咧，你知道啦，马牙丹。 马爷丹， 系啦，就系马爷丹，今日佢生日，所以咧，我哋希望咧，里面嘅内容嘅话都系同佢有关嘅，同埋所有要庆祝生日嘅人都有关嘅，唔系净系佢。 三月嘅朋友们啦，总之 冇错，三月之星全部都生日快乐，好唔好？系啦，其实我谂生日咧，对于好啲人讲咧，都系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即系一定要话 party 啊，切生日蛋糕啊，要收礼物啦咁样嘅。咁其实我想问下，就两位其实过生日嘅话，有冇啲咩嘢一定会？做噶， 一定会做 啊！ 我谂一定会同 啊， 你讲 系啦。譬如咧，如果我自己客家婆啊吓，艾科中医咧，如果我系省嘅恩业咧，我持假走线条康线的时候咧，艾科持假整一只整一只灌水摊。 哦，滚水蛋， 滚水， 即系只滚水摊。如果喺贺衣嘅话咧，都食热只摊，然后咧祝自己生日快乐， 祝自己生日快乐。 系啦，即系话客家婆，我自己会庆祝生日嘅咧，我就会喺生日嗰一日，我一起身嘅时候咧，就会自己煲一只蛋。虽然我而家平时我都会食嘅，咁我就会特别喺嗰日嘅话咧，就会祝自己就系生日快乐。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都可以身体健康。 我想问你咧，你其实知唔知道咧？以前咧啲阿妈点解生日一定要俾只蛋佢食啊？ 鸡蛋嘅意思系咪即系鸡仔同埋？ No， 其實咧有個 有 關係嘅咩？我唔知道客家村裏邊有冇呢個講法？你阿特你知唔知㗎？ 冇聽。 蛋黃有個黃啊嘛，有黃管啊，好過啲好過啲小朋友冇黃管啊。 咁多 係啊，食咗隻蛋等你有黃管，咁啊唔好 咁 曳。係啊，冇曳啊嘛，有黃管嘛，你唔食蛋咪冇黃管咯，係咪？即係曳曳咯，咁樣啊。以前啲老人家咁樣啦，不過當呢個只係舊講法啦，係啊咁咯。 我就冇聽過呢一個嘅。但我知道嘅就係雞蛋嘅話，就有一種 生命 啊，或者係復活啊。 咁樣諗就正面啲。 你唔覺得係咩？你復活嘅話，其實都係送復活蛋啊， 冇錯， 因為有雞蛋嘅話，又有雞仔啊嘛。咁其實你會感覺上覺得係同呢個生日係有關咯。 新開始 咁 樣。 係啦， 雞蛋。 有啲人咧會中意送紅雞蛋俾人。係 啦，紅雞蛋。 係啊， 紅雞蛋係啦。咁啊，生日就會食嘅。咁啊，當我年紀又再大翻啲嘅時候，佢咧我就反而中意食長壽面啦。 哦，一條過嗰啲啊。 其實咧就只係碗面裡面，你話佢係長壽面就得噶啦。咁佢就唔剪嘅， 唔好剪， 係啦，最好唔好剪。咁跟住就成碗咁俾你咧，就自己一個人食曬。咁跟住咧就係祝你咧就長命百歲。所以其實細細個到你咁上下年紀，又或者就你唔同嘅時間嘅話咧，你會做唔同嘅嘢咯。係啊，我唔知你哋會唔會有呢啲 長壽面唔剪啫，咁照唔照啊？ 照噶嘛， 點 一條上到去？ 小張張，你今日傻咗？ 我諗點樣咬？断佢嘅， 系啊， 都唔系好难 吞啊。但系翻嚟，你冇谂过蛋糕啊？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咧，生日蛋糕咧系一定要嘅，无论嗰个大细或者精唔精美，好唔好食咩都好啦。 有个仪式感喺度， 系啦，即系切饼咧，同埋切饼唔好自己切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我反而唔切啦。嗱，虽然我未试过咁孤独嘅生日吓，但系咧， 我 谂生日。如果有人即係如果最好同自己中意嘅人或者屋企人又好咩陪你切咧，嗰種叫團圓團圓嘅感覺，好濃厚咯。即係今日你生日，有邊個陪你一齊影張生日相咧？咁樣 係都開心嘅，開心嘅。我就反而 你中唔中意慶祝生日啦？有啲人唔中意，係啦嗱， 你 唔中意慶祝生日， 我都 係覺得好麻煩咯。 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得攞假咁，我都會攞一假唞下。咁但係就即係純粹自己病埋屋企打下機， 可能而家。 咁樣， 阿馬爺可能都係做緊一樣嘢，喺度 拗 緊 腳趾， 拗緊腳趾，摸住個肚 啲 肚， 又摸下個肚嘅，揾啲嘢晾喺個肚度喺度食咁樣，好難晾嗰碗長壽面，食都唔頂。 係啊，即係會，反而我唔係好需要儀式感嗰啲嚟，即係都係同屋企人過啦，或者即係伴侶一齊過咁就 OK 嘅。但 係 你中唔中意生日咧？如果旅行係咪另外一種感覺嚟嘅咧？即係唔喺自己熟悉嘅地方， 會㗎會㗎。 都系一个好方法， 系啊，另外一个 庆祝嘅方法， 系 啊，我以往咪咁咯， 系嘛，即系一定 定會飛。 我舊年咪咯，前年都係啊，唔飛，我係我飛咗，唔喺香港噶嘛。 係啊， 係啊，係 啊。 嗰個又係有個儀式感喺度啊！我喺外地， 係啊， 正式 旅行。 同埋唔知點解喎？我覺得若果咧你去咗一個唔同嘅地方，跟住你話俾人聽嘅就今日係我生日嘅話，一定有數嘅喎。 係啊，由坐飛機，由坐飛機到坐呢個入酒店。一定有數， 佢係嘛？ 有細數、細數同大數，細數咧可能 了隻字俾你咁樣。 細數就俾 你 先。有啊 ，upgrade 上呢一個房啊，即係嗰啲叫靚 啲 嘅房啊，係啊，係啊， 喺邊度啊？ 我唔記得咯， 咁開心， 係啊， 我未試過 upgrade 喂，嗱，其實咧，馬老師上身咧，我話俾你聽啊，好似好衰啊咁講，只要咧你有啲嘢發爛渣咧，多數有啲嘢賠翻俾你嘅。搞錯啊，又話幾多點 check in 嘅遲咗咁多，點算啊？哇，間房咁污糟，咁得啦 ，upgrade 咁樣。 我就試過一次，就係啱啱對上嗰一次。咁跟住咧就係因為 check in 嘅時候咧，你要俾你自己嗰啲 passport 啦，你身份證明文件俾佢噶嘛。佢望到佢就今日喎、啊。咁、我就 check in 咗有一間嘅就係啲温泉酒店，好醒啊！佢即刻送咗一個嘅就係佢哋嘅。你想啦、啊，仲有一個就係佢哋温泉酒店嘅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好靚嘅 浴袍，唔係 一個一塊巾啦、一塊巾又大少少嘅巾喺浴又佢又唔係浴巾，佢就一塊大少少。 俾你擺喺頭上面。 又唔係，佢又唔知點樣教你咧，一塊巾，跟住咧將佢包埋啲嘢，你可以咧就將佢擺啲，譬如可能你自己需要用嘅嘢嘅話咧，你可以將佢當成 送咗俾你咯， 就似人哋嗰啲走難嘅時候 袋仔包袱， 走難袋，走難袋， 咁我就嚟包袱嚟，咁我就話呢個包袱咧又唔知點樣講到話嗰個設計又係啲咩嘅名設計師點，跟住你咪攞住嘅話，你可以出去咧買嘢，跟住咧擺喺裡面嘅就跟住咧拎住個喺個手度， 都正啊， 咁啊，你喺條温泉街嗰度，你明嘛？即系着住啲浴衣咁样嚟行嚟行去，你会觉得一件事咯。但你翻嚟，死啦！你唔会用啊嗰啲嘢。 好话温泉啊，嗰啲咩有时买啲和服啊，你日本会买和服，以前嗰啲女仔买和服。 买咁啊，租就买依家。 有买啦，或者买嗰啲浴袍啊，即系酒店嘅 浴衣， 你都唔会着。 即系去嗰啲祭典着嗰啲。 冇错，嗰啲唔同嘅， 嗰啲 系啊，嗰啲冇咁贵噶嘛。 同埋嗰啲轻便啲嘅，易着啲嘅和服，你十几廿层都唔知点。 你有冇着过啊？ 冇啊。 好大件事。 女仔嗰啲更大件事，女仔嗰啲更 自己係冇可能著 噶嘛， 要考牌嘅，同埋夾著好耐嘅， 好耐， 著完之後全身出曬汗 嘅，跟住你又唔係好喐到啊嘛， 唔喐得，其實基本上食唔到嘢添，冇錯，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好啦，咁啊講到你話真係生日嚟講嘅話，咁當然啦，咁啊有好多要慶祝嘅時候，咁同埋有啲説話要同人哋講啦，有呢個願望你自己要即係達成啦。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要講嘅客家婆來料咧，全部所有嘅十樣嘢都係同省熱要緊嘅。 生意 系啦，当然啦，咁啊会见到人嘅话，佢今日佢要生日嘅话，你首先 同 佢讲声 生意 快乐， 快乐，快乐， 快乐。 全句 生意快乐， 错，生意快乐， 快乐， 要快乐， 系生意快乐， 即系嗰个音系上去嘅， 冇错，生意快乐， 生意快乐， 快乐，就系啦。咁啊，生日就系生意啦，你可以将佢剁开噶嘛。咁啊，快乐咪就系快乐咯。 危 险啊，危险啊吓 ，Timmy 咧危快乐。咁即系我希望我第时嘅话都开心心快快乐乐。 祝你点讲？ 祝儿， 祝 儿，生意。快乐， 祝儿 系啦，祝儿省热快乐， 有个儿音嘅， 系啦，你咧就系儿，系啦，我咧就系挨， 挨系， 佢咧就系 儿， 系咪好难啊？你哋唔好学啦，挨儿，好啦，咁啊，生日快乐之后嘅话，咁当然啦，头先咧小张张嘅话好紧要嘅一样嘢嘅就系佢话一定要切 蛋糕， 生日蛋糕点讲啊？ 生热蛋糕。 省熱攤餃係啱嘅， 省熱攤餃 係啦，省熱攤餃，咁或者我哋淨係蛋糕就 OK 啦，好唔好？ 攤餃 係啦，省熱開落喺熱，然後愛切攤餃，即係生日快樂嗰就要切蛋糕啦。咁當然啦，若果係開心心嘅話咧，仲會就係送啲乜嘢俾生日嗰個人咧？ 禮物 係啦，禮物。系啦，就唔系猎物，猎物， 猎物， 系啦，送猎物，系啦，冇错， 一碌木嗰个物， 系啦，送猎物，省热猎物就系生日礼物。 你知唔知咧？细个嘅时候咧，去参加生日礼诶生日party 咧。其实主客皆欢噶，因为点解啊？嗱，咁主人咧会收好多礼物啦， 但是呢每一个同学仔呢即是小仔呢入去呢都会有一份回礼的。即是 有 个、哦、主人家呢会买好多份小礼物，咁当然是小礼物啦。因为 你毕竟你不是主角嘛。咁可能是啲原一个 原笔 跑。颜色笔啊或者是啲 文具 小玩具啊文具。咁入嚟呢就你礼物送俾主人家，佢会回一个礼俾你囉、嗯 哦。好似婚礼咁。 我都觉得系 所以大家都开心 嘅。咁嗰啲囉。但我想问一样嘢，你会买啲乜嘢嗰阵时 细个。 买咩生日礼物送俾人啦。 生日礼物都系玩具。 家 长 玩具啊。 系啊。 哦。 砌图啊。 玩具囉。 我细个冇参加过呢啲咁样嘅去朋友。去朋友屋企嘅生日。 咁你有冇开过？ 冇开过啊。 你细个有冇活过？ 我细个， 你又冇开过，又冇去过，有冇搞错、啊？ 童年噶，我一生出嚟已经系 搞错，冇乜可能、啊。 我哋 去过啲学 校嗰啲，学校嗰啲、哦，你去人 有冇 去过？冇，冇快餐店。哦，我真系好惨。如果我听我讲，我冇去过朋友屋企开嘅诶，细个嘅时候嘅嗰啲生日会啦、嗯嗯。我系试过乜嘢咧？出席紧生日会嘅系学校一定搞嘅，佢、 哦、 系会揾晒就三 月 之星，跟住每人咧就轮流戴佢嗰个皇冠，跟住你企喺嗰个位嗰度，一定系影咗张黑白相嘅，其实好大家利是。 是啊是，但以前是黑白的嘛， 企喺个蛋糕面前，个蛋糕 是 假的，跟住你扮系啦，扮你要切，跟住下边啲人就耶。 我哋试过咧，中六、中七嗰时咧，即系自己搞啦，开始，即系每月之星咧，我哋叫乳猪翻嚟切， 真系噶， 切乳猪， 系啊， 你喺加拿大玩啲咁嘅嘢， 唔系，香港嚟嘅， 好大个噶啦，已经， 我哋班会搞嘅，系、 哦、 啊，即系班会夹钱，一人嗌，即系每个月我哋乳猪， 好中式咯， 系几搞笑，即系成日都切蛋糕噶啦，切乳猪咁啊，即系乳猪翻嚟。 嗰时咧，我参加嗰啲有钱家长搞嗰啲咧，我真系咧大开眼界。 你细个嘅时候 唔系啊，我啲小朋友去参加啲同学嗰啲啊，喺深湾饮啤酒搞嗰啲啊， 嗰啲俱乐部啊或者会所。 首先咧会有小丑表演魔术啦，会有个好大嗰啲吹气嗰啲恐龙入去跳嗰啲咧，跟住仲有几档嗰啲咧，一档教你唔知接咩啊，一档唔知教你 系啦， 系啊，都 系 嗰啲 好多噶，好正噶嗰啲。 咁你要带啲咩去啊？我想请问。都要买礼物。走， 好豪华噶，有啲搞到，好犀利噶。 你好啦，我净系细个真系学校搞嗰啲生日会咋。好啦，咁啊讲到礼物之后，咁头先我有讲到啦，咪有时可能都有啲嘅仪式感嘅话，自己一个人要庆祝生日嘅话咧，你就会蒸一即系会杀一只鸡蛋啦。鸡蛋点讲啊？ 鸡蛋， 诶，讲过噶啦，你一定系你错。芥菜， 啊芥菜， 系啦，我哋唔讲鸡蛋嘅芥菜，系啦，就系鸡蛋啦吓。当然鸡蛋都可以揾嚟整呢一个生日蛋糕啦。好啦，另外仲有话咧，年纪再大啲嘅就希望自己可以长寿啲嘅话，就要食 长寿面。 点讲啊？ 长，你讲啦。 长寿面 有咩分别咧？同你同你讲长寿面， 长寿面， 长寿面， 长寿面 系啦，就系长寿面啦。 长寿面 系啦，我中意长啊长寿，咁啊就话即系我祝你咧就长寿吓。好啦，另外仲有好得意嘅，有时咧你会见到有啲外国人嘅屋企咧喺门口嗰度咧会有一扎唔知啲乜嘢，咁就话俾你听，呢一度应该有小朋友正要开呢一个生日派对，气球，你有冇留意？系啦，气球系好代表生日。嘅冇错啦，气球点讲啊？ 气球 叻仔啦，气球冇错，系完全啱嘅，正确。气球好啦，咁当然再你大啲嘅时候咧，我觉得除咗一次生日饼之外嘅话，你饮翻杯啦，饮翻杯嘅时候咧就会喂。生日嘅嗰个，我帮我开支 香槟， 香槟点讲啊？ 你讲 香槟 错， 香槟 香槟 边 系啦，香槟就系香槟啊， 香槟啊， 系啦，香槟， 变变变生命力嗰边， 冇错，香槟。好啦，咁跟住当然啦，生日蛋糕嘅话咧，上面我哋要插啲乜嘢啊？ 蜡烛， 叻啦，蜡烛。 蜡烛、啊、 就系蜡烛啦， 蜡烛 系啦，唱咗蜡烛我哋咧诶，依、這个集插不落之后嘅话咧，就要同佢唱、 生日歌， 生日歌， 生日歌 就系生日歌啦。当然啦，咁我喺呢一个嘅吹蜡烛之前嘅话，我哋一定讲许个愿，许个愿，咁点讲啊？ 许愿。 我 真系中意，我真系中意呢个学生。 我知道，因为佢贱晒底。 下半生系咁啦，要最快进。 许愿就系许愿，系啦，愿望就系愿望，系啦，愿望。 许愿， 许愿，我就系愿望。 知道， 好冇？ 好， 我系熊猫知道噃。咁我哋嘅马爷诞第一个生日快乐， 生日 快乐， 蛋糕， 生日摊糕， 生日摊糕。 第三个礼物 礼物， 第四个 解除 长寿面， 长寿面 气球， 气球 香槟， 香槟 蜡烛， 蜡烛 生日果， 生 日果愿望， 愿望 许愿，许 愿 冇错啦，一阵间翻嚟我哋特技测验。 My life, last roll, desert drawer. I'm all for. I watch you walk away. It's just another day. Don't need you to stay. No, I am not afraid. I know I'll be okay.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我哋而家咧就要，你哋要安个名， 我叫波波， 波波，你系咪？佢哋系咁噶。 我叫翻欣欣算啦。 欣欣对波波。 咁斯文啫，你唔可以咁斯文噶。 啲大解放嚟噶。好啦，嚟啦，咁你马爷诞有关于佢嘅，咁我今日咧就有十条问题问大家吓。第一题，如果今日见到马小强，你会讲波波？ 生日快乐， 非常好。有乜嘢酒精嘅饮品开嘅时候会卜一声噶？欣欣， 香槟， 好叻哦！英文 hot air balloon， 波波，即系热乜嘢啊？ 气球， 好叻哦！第四题，庆祝生日嘅时候，你几多岁就会插几多啲乜嘢？波波， 蜡烛， 好叻哦！好啦，我哋切香生日蛋糕之前啊，会做啲乜嘢先至吹蜡烛嘅咧？欣欣， 生日歌啊，唱生日歌。 唔系，唔会做啲乜嘢先？ 最后嗰个 系啦， 许愿 系啦， 唔系讲许愿， 许愿。 好啦，算啦，呢啲我俾你啊。好啦，第六题，咁我哋嘅生日啊，切咗啲乜嘢嘅话系唔可以一刀咁样切落去嘅？波波， 摊饺， 你知唔知噶？你知唔知系个蛋糕咧？你唔可以咧就咁一刀切到尾噶，你只可以切一半，跟住其他嗰啲嘢唔吉利噶。 唔系话唔好切到底会夹 唔 出， 唔系切笑珠系啦。 系咪我只听过切到底会夹唔出咯？ 系啊，总之佢哋话唔吉利嘅，所以其实你切一半。 跟住我所有结婚， 我衰咗半世啊！我次次都石切晒。 唔可以噶。好啦，跟住下一个啦噃吓，复活节啦，啲小朋友会揾啲乜嘢噶？ 波波 嘅时候佢会揾啲乜嘢啊？波波 解存 系 复活存啊，应该 解存 复活存。圣诞节嘅时候，传统系将啲乜嘢放喺个圣诞树下嘅波波？ 礼物。 喂，这个插班生就完全放弃咁滞。 系啦。 好啦，恭祝你福寿与天齐，系一首乜嘢歌啊？然然 生日歌。 生日歌，仲有最后尾嘅系，我哋如果生日嘅时候，夏家婆最中意食嘅系乜嘢啊？ 生日蛋糕，蛋糕。 唔系啊， 长寿面。长寿面， 你输系应该嘅， 冇所谓啦。 咁啊，今日好犀利啊！ 都系入马老师数， 我唔犀利。马老师啊，抢到尽啊， 系咪？ 系啊，即系我要将我要将我自己嗰战斗力开到最劲啊！ 生日 有，系咪？ 仲要两个闹交啊！你明唔明啊？ 好啦，咁今日冇错， 系好 lay back 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过咗今日啦。咁啊，至于胜出嘅咧就系小珍， 多谢，祝阿马老师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马牙丹生日快乐。 好，翻嚟我哋新闻报告 啦吓。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小林制药话，已经有两个人或者因为服用旗下含红曲成分的保健品死亡，住院人数超过100人。厚生劳动省已经向大阪市下达通知，要求依据食品卫生法采取命令、废弃产品等措施。厚劳省话，第二宗死亡可能同首例一样，同为肾脏疾病，但系目前未有具体信息。当局下昼召开会议商讨。废弃命令包括三种红曲胆固醇火粒和减脂纳豆激酶产品，由于产品收到大量健康受损和死亡报告，厚劳省认为疑似含有有害物质。日本消费者厅说，这个是2015年功能性标识食品制度实施以来第一宗因为产品损害健康而自主回收案例。消费者厅计划对已经登记的超过6000种功能性食品进行紧急检查。另外，小林制药香港公司说，没有进口和在香港销售相关产品，但是市面或者存有水货。卫生署就说，现在香港一共有3款含有红曲作为有效成分的注册中成药，但是并非使用小林制药制造的红曲原料。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估计，红曲发酵过程会产生毒素，要清除之后才可以销售，事件可能涉及生产或者检验问题。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香港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保齐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的短板，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民进党当局对23条立法大肆攻击，无非是怕香港保持繁荣稳定，令到他们对于一国两制的污蔑站不住脚。陈斌华说，民进党当局喜欢恐吓老百姓，大陆一贯鼓励支持港台之间正常健康交流往来，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台湾同胞来往香港，大陆完全不必有任何顾虑，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翻嚟本港，海关去年執法案件有19000多宗，按年上升1.7倍，检获物品总值过100亿，拉咗15000多人。对于阿根廷球王美斯缺阵本港表演赛，海关收到360宗举报，涉款200万。海关关长何佩珊话，如果投诉人在主办方公布退款安排之后，仍然愿意配合刑事调查，有关调查会继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回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同埋一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12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60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1点，跌118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06元，升6.6；盈富基金16.72，跌1.2；恒生中國企業58.34，跌6.6；阿里巴巴68.75，跌1.55；友邦保險53元，跌1.25；比亚迪股份207.6，跌8.4；美团91.95，跌1.45；新洲国际73.7，升7.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匆匆如你，下一站会是向哪里？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 日久生情， 每个人对自己睇爱情都有唔同嘅睇法。有人觉得爱情故事总系突然而嚟嘅，有人会觉得感情系可以培养嘅。究竟你系接受边一套嘅呢？但我真系觉得时间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爱都要讲 timing 的。有多少对爱人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玩弄可以好好地这样在爱情之中那里开心心地过下去。一年前由于我转了份工，收入比以前好了，可以负担得起自己搬出来住，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样就进行准备多年的独立计划了。一个人住真的好自由啊，但负担又真的太重了。每个月交租给包租婆的时候，我望着钱很轻易地就去了他那里，真的很伤心。我成日都会想，只要包租婆他揸大力啲钱，就会有我的血汗流出来的了。其实这样他会不会可以同情我和收信一点呢？博同情倒不如积极咁样揾个 roommate 算啦。我打咗电话俾好多好多嘅朋友，阿 May 我系嫌佢太嘈，同佢住嘅话一定烦死啊。Rachel 又太静，惊住佢失惊无神咁样无声无息咁样行出嚟，会唔会吓死我啊？阿 Kim 唔得，太多男朋友啦，一星期七个影足21场嘅话，我真系惊我唔得啦。哎呀，仲有边个咧？我想到啦 ，Bonnie 啊，佢上个月曾经同我讲过话想搬噶，等我问下佢先。系 Bonnie 啊，我系 Christy 啊。喂，上次食饭呢你咪话想搬出嚟嘅，谂谂住同人哋 share 啫。喂，我呢度有地方啊，你有冇兴趣啊？哎呀，是但啦，自己 friend 冇所谓啦，咩对麦都得啦，系咪嗱？租就一人一半，系啦嘛。OK, 杀你！为了迎接我的新的住客，几日之前我已经执空晒间房，洗干净个厕所，省埋个浴缸。一想到从此之后可以浸浴浸到巢晒皮先至起身，又唔使揭个厕所板。哇，又唔系好想同一个人住、啊，死啦，点算呢啊？敲门，咁快就到嘅，12点 sharp， 帮你转咗醒，佢好少咁准时噶。喂，小友啊，咁准时嘅，哇！你问边个？ 请问呢度系咪十楼 B 座啊？我揾 Christy Chan 啊，陈小姐， 我系啊，喂，我唔识你噶、啊，你边位啊？ 我自我介绍啊，我 Bonnie 介绍嚟噶，我叫 Jo 啊 ，Hi 你好。 你好， 我搬啲家私入嚟得唔得？而家 喂，咪住，你搬嘢嚟啦。哦，我明啦 ，OK OK， 得啦，随便啦，随便啦， 系摆边度啊？喺呢度系嘛？ 啊，可以喺呢度。 Bonnie 果然真系有办法，可以遥控控制一个男仔帮佢搬屋。嗰个叫做阿 Jo 嘅男仔，高大威猛，力大无穷，一张双人嘅床褥，单手佢搞得掂啦。另外一只手仲可以攞埋个灯罩，真系令人感到佩服啊！你知吗？佢唔使一个钟啊，就将所有啲嘢搬晒房啦。本来空洞洞嘅房，突然之间塞到满晒，啊，真系好羡慕佢啊！ 哇，系咁多嘢嘅，净系 T 恤你哋一大袋喎。 系啊，唔关你，唔好拆开我嗰袋。 哇，系咁多 dumbbell 嘅，黐线嘅咩？帮你发神经啊！十年都唔做运动，一做就搏晒命。喂，呢袋咩嚟噶？ 唔好睇啊！ 喂，sorry，男人内裤，你噶？ 系啊，咁男人嗰啲内衣裤梗系我噶啦。 咪住，咁 Bonnie 嗰啲咧 ？Bonnie 嗰啲我唔知道，挂咗喺佢屋企咯。 咩啊？咁即系得你一个喺呢度住？ 系啊 ，Bonnie 话得嘅，话你 OK， 我同你 share 啊嘛。 佢冇问过我喎、啊。Bonnie， 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苦苦得症，各取需要，多炫耀。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酒楼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 Bonnie 今次真系大整蛊啦！我即刻打电话俾佢，谂住想审个明白啦。难得佢仲气定神闲咁话俾我听，佢要去非洲旅行，唔够钱用啊，要半年之后啦，先至会搬嚟住啊。所以呢一个期啊，佢就会让俾啱啱喺美国翻嚟嘅朋友阿 Jo 暂时住住先。佢话咁叫一举两得，真系岂有此理啊！但系。我唔可以同一个三唔识七嘅男仔同居噶，你知孤男寡女好易出事啊嘛！唔得，我要同佢开门见山咁讲清楚。阿 Jo 系嘛？ 系啊， 就咁嘅。起初我谂住咧 ，Bonnie 啊，搬嚟住啊，梗系冇问题啦。两个女仔系咪？咁、但系而家你同我又素未谋面，我又唔识你，你又唔知我系边个，系咪？我连你姓咩我都唔知，我又唔知道大家性格夹唔夹啦。你又系男仔，我又女仔，好唔方便咁、你明噶啦。 我明噶，我明噶。唔好意思啊，令你麻烦。不如咁啦，我系男仔，我孭大份啲租啦，我出。6000，我出6000蚊一个月，咁我当负担多啲，好唔好？ 六千， 系啊，好唔好？ 好，咁我 OK 啦， 冇咩事啦，系我出翻去先。 哦，拜拜， 系、 今晚不如一齐食饭好唔好？我请， 你请， 系， 梗系好啦。 好啦好啦，约咗你噶啦吓。 发达啦！我就咁同佢倾下啫，我每个月都系俾少少就可以住到咁大间屋啦。钱其实好多时都会将理智蒙蔽，本来同租客讲嘅嘢、讲嘅问题，而家已经唔成问题啦。两个人唔相识嘅一齐住，可能仲会好啲嘅，我觉得系嘛？因为大家都未摸清大家个底细啊嘛，一定会客客气气，尽量迁就嘅。其实睇嚟嗰个阿租又唔似系有啲好难相处嘅人啫。唔好意思，一阵间食饭你想食啲乜嘢？ 冇乜所谓啊，食嘢我 OK 噶，咩、 哦、 都得、 啊。不如我哋去食韩国菜啊！ 好啊。吓、啊，不过你等我整少少嘢。 整嘢？ 我十五分钟出嚟。 哦， 好冇 ？OK。 佢所谓要整嘅嘢就系整沙律啦。原来阿 Joe 系一个 vegetarian， 饮咖啡嘅话咧，哇，奶茶咁点解全部都要冇咖啡因嘅？哇，系，仲有啊！喺食餐饭之前嘅话咧，佢饮水啊，净系饮水噶咋。佢一个百分百嘅健康青年，食嘢咧好清淡。平时嘅生活嘅话，亦都好有规律嘅。例如话晨早五点钟要起身咧，就要跑步咧做健身啦。夜晚十一点钟嘅话就要瞓觉噶啦，睇鬼佬台啦，听鬼佬嘅电台啦，打开个雪柜，哇！阿 Jo 嗰个架。全部都是健康食品，我那个架全部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真是世界轮流转，只有女仔为了 keep fit 只食一些健康淡而无味的东西，估不到一个大男人都会这样做。他的生活健康有规律好就好，但始终跟我都是走两个极端的，况且阿 Jo 怎么说呢，太过正人君子，太知整啦吓，又好似失去咗嗰啲男仔应该有嘅不羁同埋浪荡，好似唔系好咁 man 咁啊！你知嘛？除咗饮食习惯啊要就佢之外嘅话，最难顶嘅就系佢一早就。 哎呀！ 喂呀、啊！有冇搞错？几多点啊？一早就喺度咦鞋鞋。喂呀、啊！ 嚟！咩事啊？早晨。 五点几咋你就、你叫我点瞓啊？ 我惯咗朝头早 workout， 诶醒咗，一齐做运动啊，可唔可以喐下咁啊？好唔好？ 喂，你俾我打令我做咩啊？ 你揸住呢个，好唔好？嚟准备，嚟 手。 冇事啊嘛，使唔使同你搽啲药油啊？其实头先我俾你嗰啲好轻噶咋， 你仲好讲， 我唔知原来你咁神， 我俾你累死啊我。 唔系啩？诶，你平时做嘢通宵达旦咁辛苦，咪趁呢几日休息下咯。不如咁啦，对唔住咯，呢几日咧我嚟服侍你，有啲咩要做你叫我做，好唔好？ 好啊， 食早餐啦，好唔好？ 哇！正，佢声咁痛我。 系啊。 咪住先，呢啲咩嚟噶？ 喐佢咯。嗯，中意啊？怕酸咁食呢啲啦。 唔系啊嘛，你俾啲着数我食。 系啊，呢啲唔系着数，呢啲全部都系 health food 嚟噶，健康米啊，高纤维啊，对身体好，对胃好啊，好有益噶。 得啦，唔使啦，我饮支鲜奶得啦。呢个阿 Jo 入咗嚟住两个礼拜就已经整亲我只手，又俾啲着数我食。啊！仲有咁耐，五个月零两个礼拜，你叫我点忍啊？唔系啦，我谂我真系要好地同佢倾下啦。 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 到最后才了解已走过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得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由李丽蕊编剧呢一个故事，下回再做。 嗯， 好清新啊！ 真系 系啊！ 仲有一个帅哥会继续出现噶噃， 冇错。 仲有一个男仔噶， 冇错。下个礼拜大家密切留意啦。 OK，、 yeah! 好啦，听日星期四马老师归位， 辛苦晒，欣欣， 辛苦，辛苦， 多谢多谢。听朝十点，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 好，听日见，拜拜。